是风的去向。曾经的爱情到底何处？ 幸福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购车优惠还有5秒就要到达展厅，请您做好准备，全家出击！ 7月29日至30日，就在百得利亦庄奥迪中心，抢订热线5965-9999。 儿子结婚找伴酒新老难了， 哎呀，老姐妹，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近日，河北省长、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召开河北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强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着眼解决突出问题，抓重点、抓关键，形成医药卫生领域正确的政策导向，充分调动医院、医务工作者、医药企业各方面积极性，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要破除以药养医，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体现医务工作者的服务价值，要坚定不移贯彻以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严防严控、群防群控，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要构建分级诊疗新秩序，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要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深化医药卫生领域合作。要扎实推进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做好配套政策制定和信息系统保障，确保改革按照时间节点在全省全面启动。近日，河北省农业厅印发的2017年耕地质量监测与保护提升项目实施方案提出，今年河北省将建立500个省级耕地质量监测点，以提升耕地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按照实施方案，河北省将加强耕地监测网络建设，综合考虑土壤类别、耕作制度、地理水平、耕地环境状况和管理水平等因素，以县市区为单位，全省共建立省级耕地质量监测点500个，其中粮棉油监测点478个，蔬菜监测点22个，建立并完成覆盖全省主要耕作土壤类型的监测网络。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树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一个夜，有一个人坐于闸巷，呆望门窗，两手奏着吉他歌唱，脚边一支 破旧皮箱，这一个夜，那一个人，眼光里面藏着回想，吉他先唱，渗出了愁。为何仍然未挂漆黑的空间？为何常常要风中慨叹？何时才能习惯孤单的孤单？何时才父母空虚账单？这一个夜，我一个人凑巧过路，提着皮箱，我心已倦，却奔向前，跟他对唱，跟他去唱。我一个人凑巧过路，提着皮箱，我心已倦，却奔向前，跟他对唱，跟他去唱。我心已倦，却奔向 不止眼前，还有最美的诗和远方的马耳他。马耳他位于南欧，毗邻意大利，是欧非重要的中转站，素有地中海心脏之称。艾姆斯专业移民诚邀您共同走进马耳他，快速办理马耳他绿卡只需3个月，获得欧盟自由出入身份。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马耳他的医疗呢？ 说到医疗，最重要的就是生活环境及医疗水平，而马耳他同时具备度假天堂、欧洲护花园等诸多美誉，成为高净值人士未来养老及投资的首选目的地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医疗体系排行榜中，马耳他世界排名第5位，远远超越了加拿大、澳洲和美国。马耳他的医疗不光是医疗器械先进、医护人员一流，更重要的是全民医疗的政治体制以及良好的医疗环境。快速办理马耳他绿卡，办理周期3个月，1家4代或永居，可享受当地福利待遇，自由出入26个申根国。目前通过我台快速办理通道只需10万欧元或绿卡，全球限额200位，可减免5万欧元的租房费用。想要办理的听众请抓紧时间，详情请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 189-0119-6670。 6670。

是不是因为我的不对，昨天的放纵，今天的后悔，事到如今不敢再面对。你爱的无怨无悔，我的心因此更加羞愧，我让你流泪也让你心碎，可你坚持爱我不后悔。擦干你的泪水，不要为我伤悲，未来的日子里我不会再往下坠，不再迷惘沉醉，不再有家不归，明天的日心碎，可你坚持爱我不后悔。擦干你的泪水，不要为我伤悲，未来的日子里我不会再往下坠，不再迷惘沉醉，不再有家不归，的日子我一定与你相随。错过才知道你的可贵，爱过才知道你有多美，我一定与你相随。 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 找我们，就让一切随风。 联合大众金融滴滴代驾盛夏狂欢，到店赢大奖，现场订车巨额优惠，九重好礼送不停。8月12日下午2点，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2期10000平米交易区统计招商，采购热线03123877772。全新奥迪 A4L 科技领航版定制车型限量发售，最高优惠82000元，全系国产车型更可尊享终身免机油材料费保养服务。详询国福信奥众奥迪中心3周年庆，8781-8585。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艾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艾欧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夏天是春的延续，秋的基础，冬的前奏。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也是绿树成荫、繁花似锦、风景迷人的季节。今天是8月11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Put in 수들대 버터우민 베일은 더 대수운드민 이지민 사내기다 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

7月1日至8月31日，东风悦达起亚为您带来多重优惠，24期零利息，高至12000元置换补贴，更多惊喜敬请垂询经销商， 详询北京汉清红宇 4S 店。 东风悦达起亚，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腾势纯电动汽车尊享高额补贴，25.98万元起售，持新能源指标，首次进店试驾赠送200元京东卡，详情请致电北方瑞腾6370-9355，地址丰台区大瓦窑张仪村路西一号。 BMW X5 以卓越魅力纵傲天地，即刻购车尊享员工3888元金融礼遇，更有 BMW X5M 运动型雄踞之势，尽展傲然风范，详询致电北京汇宝行010-5780-958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雨中别离，说不定又会在风中相遇。白云说邂逅是一种伤心的美丽，就像那躲进河流的雨滴。终于你剪了长发，也终于我把相片都摘下。岁月说签名和留影都会被遗忘，谁不学不流泪谁是傻瓜。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倔强的青春不就是一直坠落的琉璃。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在天涯留下寻梦的踪影。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岁月说签名和留影都会被遗忘，谁不学不流泪谁是傻瓜。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倔强的青春不就是一直坠落的琉璃。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在天涯留下寻梦的踪影。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 全部的话都说出了你听，看看还有什么让人担心，不要考虑的太多，自己迷惑。可是我的蓝色理想现在哪里，我曾幻想的未来又在哪里升起。世界总是反反复复，错错落落的飘去，叹息。生活不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东西，不能放弃。

好消息，集美家居定慧桥商场8月11日至8月13日省钱聚会重磅来袭，现金20倍翻，众多家电大礼买就送。地址海淀区阜成路68号，咨询热线88127957。 BMW X5 以卓越魅力纵傲天地，即刻购车，尊享月供3888元金融礼遇，更有 BMW X5 M 运动型雄踞之势，尽展傲然风范。详询致电北京汇宝行010-5780-9580。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959资讯快报。 8月8日，涿州市领导王艳青、陈宇、刘俊宇、李庆杰赶赴富平县走访慰问贫困户，并对相关项目及园区进行考察。富平县领导王鑫、赵敏涛陪同慰问及考察。市委书记王艳青一行来到富平县史家寨乡史家寨村，看望慰问贫困户。随后，王艳青一行先后到史家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史家寨香菇园区和富平县富东经济开发区进行考察，听取了项目负责人关于项目基本情况的介绍，详细了解项目的规划和建设情况。他对于富东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情况表示赞赏。他强调，涿州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富平县领导干部学习，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增强干事创业的激情和信心，攻坚克难，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促进本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8月9日，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到义和庄镇调研指导工作。他强调，要增强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提振精神，全力以赴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目标，为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这是陈小霞词曲作品的一首歌曲，叫做《朋友》，收录在齐秦86年的专辑《出没》当中的一首歌曲。无印良品的那一首《朋友》就是翻唱至此了。其实这首歌应该是其他的同名作品当中还算比较优秀的一首歌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很火的一首歌哦，来自于苏运莹的《野子》，是她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当中带来的一首原创作品。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也有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明智，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我会变成巨人，打着力气踩着梦。 像一些校园歌唱比赛啊，都会有人来拿这首歌演唱。个人感觉，这应该是第二季好歌曲当中最出彩的一首歌吧。而目前来说，各种版本的翻唱呢，可能很多人都认为没有原唱的那种浑然天成的野气啊。我想很多人喜欢这首歌，应该也是被这股子野性给打动的。那如果演唱的时候过于的注重演唱技巧，可能反而会破坏了它的美感了。所以你心目当中的哪一个版本的这一首《野子》会更好听呢？继续来听一首很温文尔雅的歌，马文君《望乡》。 夕阳河边走，举目望苍穹，渺渺炊烟飘来了思乡愁。多少回朝夕晨暮思念着你哟，轻轻河水是我流淌的泪。是否安康，捧一盏香酒陪伴着你哟，无论我身在他乡与远方。给你我的喜与悲，不知为那山与水，分不清是梦与醒，忘不掉是身影。穿过岁月春与秋，尝尽世间爱与愁，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给你我的喜与悲，不知为那山与水，分不清是梦与醒，忘不掉是你身影。穿过岁月春与秋，尝尽世间爱与愁，此时别离与拥有。窗外明月光映照我脸庞，月知故乡情人是否安康，香酒陪伴着你哟，无论我身在他乡与远方。给你我的喜与悲，不知为那山与水，分不清是梦与醒，忘不掉是你身影。穿过岁月春与秋，尝尽世间爱与愁，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给你我的喜与悲，不知为那山与水，分不清是梦与醒，忘不掉是你身影。穿过岁月春与秋，尝尽世间爱与愁，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的心就会没几滴色。你的相片我每一张都会去买，哈，你在哪我在北。我没事去麦当劳找你的一台，哈，小眼睛大明星。你不知道你遇到了多少女孩，周杰伦，周杰伦，哈哈。 安又琪的《你好，周杰伦》，他是在04年参加了首届的超级女声之后荣获冠军，另外呢还发行了个人的专辑。今年已经33岁的他，最近在微博上面呢是冲上了热门话题排行榜，因为他在微博曝光他的结婚请柬。当然网上又流传出了一组安又琪的海报，海报上面呢有他真性情的一段爱情的独白。当然这件事情也是一时间引发了很多剩女群体的共鸣啊，纷纷都表示要力挺安又琪大胆的来追求幸福。那她的口号就是我真嫁你敢娶吗？不知道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件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来收场，当然也希望她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吧。接下来听到林宥嘉另一个自己。 我发现我的歌当作讯号，去找你或被你找到。我升起我的梦当成坐标，去导引你前来拥抱。 林宥嘉另一个自己，这是小雨诗人城林宥嘉继那一首慢一点之后的再度合作。虽然没有慢一点那首歌那样深刻的主题啊，但是却写出了两位年龄相仿的青年人惺惺相惜的知音的感情，当然也写出了很多歌迷把林宥嘉当成另一个自己的心声啊。接下来听三个女生，可能他们也需要很多人来懂他们的心声，所以他们唱了这一首歌，叫做《他还是不懂》。

全部都送去给你，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 这是陈颂红少数的一首为内地流行乐坛写的歌曲《只要有你》，来自于那英和孙楠的合作。这一首歌其实最早是出现在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当中，可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实际上与破案的包公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反而是作为一首经典的对唱歌曲而独立成片流传开来的。有一些很老的歌曲，可能是因为一些选秀比赛，或者是被一些新人歌手的改编之后呢，又会再度的流行起来。比如说像费玉清的这一首《昨夜小楼又东风》，就是在最近的一档选秀舞台上被翻出来改编参赛，而被更多人知道。 昨夜小楼又东风，春心泛秋意上心头，恰似故人远来再乡愁。今夜月稀烟朦胧，低声叹呢喃望星空，恰似回首终究一场梦。轻轻叹乃愿，轻轻唱离愁，洗尽铅华终究染懵懂。轻轻叹烦怨，轻轻唱离愁，人生何须终究换来一场风。昨夜小楼起东风，珠帘翻婆娑湿衣袖，恰似故人远来葬花落。今夜月稀烟朦，恰似回首终究一场乡愁。今夜月稀烟朦胧，低声叹呢喃望星空，恰似回首终究一场梦。轻轻叹乃愿，轻轻唱离愁，洗尽铅华终究染懵懂。唱离愁，人生何须终究换来一场风。昨夜小楼起东风，珠帘翻婆娑湿衣袖，恰似故人远来葬花落。今夜月稀烟朦胧，低声叹呢喃望星空，恰似回首终究一场梦。 这是费玉清的一首歌曲《昨夜小楼又东风》，改编的人叫做江元东，才22岁的小伙子。那他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呢，当中是既有中国风，又融合了民乐、流行还有 R&B 很多的音乐形态啊。那周董呢都赞叹说，哎，你唱中国风非常的适合，哎呦不错哦，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合作啦。接下来听到的是小女生都会很爱的歌哦，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陶喆的宫保鸡丁。当然宫保鸡丁这是道著名的川菜啊，不知道唱着这首歌的陶喆会不会做这一道菜呢？想到这的话，小军肚子有点饿了。都说这个肚子饿的时候是不能看朋友圈发的一些美食的图，其实发现有时候也不适合听一些美食的歌呢。好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蓝心湄的一见钟情。那它有一个粤语的版本，是来自于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好啦，今天就用蓝心湄的这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梦想就在不远的地方。 手沾针线，先把那花儿绣，要把鸳鸯绣上那合欢带呀，合欢带。东方那个花竹马就要到眼前来，假使那个衣裳嘛不能够不见彩，十七八呀，谁不盼望有个郎来爱呀？盼得我那情郎下嘛下了病呀，一心只等郎来他。哎呦，喜字喜字成双人